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然后我要读的是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是新约圣经的第四页，请听神的话。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基督该生在哪里。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于是暗地里博学之士来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王的话就去了。忽然在东方所看到的那颗星在前面引导他们，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的上方就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非常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出黄金炉香末药作为礼物献给他，因为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阿们。那你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圣诞节，那在台北一些主要的街道上有很多的这个圣诞的灯饰，然后那些大型的百货公司和行已经放置了圣诞树和带有数千盏灯的这个精美装饰品。如果你幸运的是，你如果打开这个电视，甚至可以看到圣诞的特别的节目。但是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圣诞节对你们来说是什么特别的意义？是指圣诞老人和他的这个麋鹿吗？是烘焙这个饼干吗？是圣诞派对吗？是报佳音吗？我知道在与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光，一年一度的这个家庭的聚会，我看的美国，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新闻哈，美国的气象频道它因为一场大暴风雪，今年的旅行很就是一团乱，数以千计的航班被取消，多条高速公路已经封闭了， 重要的是数百万的美国人有电。对圣诞节的意义，这一点圣诞气氛也都没有，一点平安也不会有的。就像我自己的父亲，这个礼拜开始安宁疗护，我自己的妈妈，他们都感到无力。弟弟通电话视讯，我弟弟一直在哭，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开始哭起来了。我又离家这么的远，好几千个 mile。 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有三种人对圣诞节的意义，然后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有三个不同的反应。因为这个 节日与树、灯光、圣诞灯跟聚会甚至送礼物根本是没有关系的，也不是为了在圣诞节那天去教会而去教会而已。这是关于最伟大的礼物，耶稣基督圣诞的道力的道成肉身，一个男婴来到这世上。那仅仅因为去教会并不表示你真的在敬拜基督，光去教会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重要的是你相信圣诞节的好消息，耶稣，犹太人的王，以色列民的王，基督世界的弥赛亚，以色列民的好牧。正如很久以前所预言的那样，他按上帝的时候降生在伯利恒。当然我们可以在这段讨论很多事情，但今天我重点讨论是对耶稣诞生的好消息的三种反应。这种反应现在和我当时和当时都是一样的。我希望你们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的反应会是如何？我对圣诞节的反应，我对耶稣的诞生有什么反应？首先，让我们看看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的理智反应。希律召见基督要生在哪里，并且马上在五和六节就知道他在哪里，因为他们熟知圣经。还记得我在马可福音中提到文吗？他们不仅被赋予朝写和检查律法的责任而已，由于他们对圣经透彻的了解，他们对人民也有一种最高法院的这样的作用。所以文士非常的见识和学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弥赛亚书五章二节谈到要来的这个弥赛亚。他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位差你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他的根源是恒古，是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文士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预言 弥赛亚的预言，他也知道在这个撒母耳记下五章二节中的预言，这个说到大卫将成为旧约基督的先驱。他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对你说，你必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你必做以色列的君王。他们能够很好的向希律表达清楚，但仅此而已吗？他们对最大的消息漠不关心。牧羊的君王，宇宙的统治者，世界的救世主，万国的盼望，他将在伯利恒。然而圣经没有再说任何关于祭司长和民间文士的事，他甚至没有说他们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那他们甚至对福音漠不关心。你可能说祭司长和文士甚至可能是可以是不可轮者，就是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什么都知道有关圣经的，他们相信也不愿意去对耶稣的敬拜。他们知道上帝已经任命耶稣基督为世界唯一真正的救主，他们研究过了，他们甚至可能容易把他记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甚至可能同意这个事实。但是然后呢？那你知道世俗大学中有许多非基督徒的教授，他们是比一些有多年经验的牧师更懂圣经。他们对圣经进行了了如比深入的这个研究，甚至能够在历史课中，他们可以将其教授给其他的人，他们很会教圣经的。然而他们对上帝圣言的大量知识也无动于衷，但是他们对耶稣的美好漠不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与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弟兄和姐妹，在我们开始批评他们之前，在我们开始指责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认为圣经在警告我们一件事，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很容易有文士的态度。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喜欢阅读神学书籍、基督教书籍。我也知道还有人是擅长这个新的这个原文。可以阅读这个希伯来文还有希腊文的圣经，但是我们读和研究神学是那么容易，为了变得更聪明，但很容易渴望获得更多关于信仰。那也许我们希望会有一天我们会用我们所造就上帝的国度和上帝的教会，但也许我们的倾向只是把它留给自己，而不是用于建立基督肢体的一个工具。或者我们会觉得我们太忙，我们只有时间看这些属灵书籍，只有时间研究 这个圣经，可是我也有家庭啊，我也有我的事，所以我们就是建立，变成我们会就是建立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的知识增多，一直向已经到来统治我们和牧养人的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应该用这些东西去做的。所以我们的经文谈到大祭司和民间文士传递最伟大的消息，耶稣基督在准确的李卫制道成李卫制道成肉身的这个消息，他们知道直接向指向基督的旧约预言都告诉了这个希律，然后他们那有了圣经的启示，但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看起来他们有头脑，但没有被赋予信仰的这个恩赐。他们知道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来自正确的书。他们有头脑的知识，但什么也没做。在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确是做了什么。我们知道他们将成为这个密谋反对这个耶稣，而且甚至要处死耶稣体的议员。他们没有敬拜的心，他们不了解圣诞节的这个真正意义。那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知道敬拜中应，但是可能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耶稣来我们我们忘记了耶稣为什么来，然后我们失去了敬拜的心。我们需要继续的祷告，并且祈求上帝将我们这个尽心忠实的敬拜，因为这就是我们被创造的原因。基督敬拜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已经考虑了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对圣诞节的理智反应，我们再来让我们想想希律王这个虚伪的反应啊。希律王第三节说，希律王听见了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消息，然后他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你要看希律王这个他内心深处经历了极大的痛苦，这绝对不是他想听到的消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心中陷入了混乱，希律非常的这个困惑，因为他觉得他才是犹太，在他看来宝座属于他，而不是这的某个耶稣。为了更深的明白希律王的想法，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希律是一位以市买人，与他犹太之王的称号不是任何犹太的领袖跟个头衔，反而是罗马政府。而他苦战三年才让自己的头衔生效，但他这样做是出于欺骗。为了获得这个头衔，他需要成为罗马的朋友 和盟友。这个帝国是反对和抵挡以色列和他的这个上帝。希律还与以色列周边地区加强他们的这个功能，建他们的基础设施，同时忽视了以色列自身的需求。当然，他从这个公元前19年开始协助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其他的地区盖了假神的庙宇。所以希律的多疑和欺骗性质在到了清楚的说明，因为任何关于敌对犹太人之王的谣言都必然会引起他最深的恐惧。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继续阅读马太福音二章，我们对圣诞节的这个欢庆的这个气氛可能会消失，因为我们会得到希律可怕事件，我们就会读到那边了。那希律王可谓外面披着羊皮的这个羊皮的狼，他为所有的祭司长和文士呢？为什么他想知道基督出生在哪里？这样他就可以敬拜耶稣太人的耶稣是犹太人的合法的王吗？绝对不。第七节说他暗地里召集媒宅，差去伯利恒寻找孩子。可见他狡猾如狐狸一样。你真的认为希律真的会向另外一个国王君王夫妇敬拜吗？他不会。这是一个找出耶稣在哪里的阴谋，以便他可以根除他。希律不会有抵挡他的宝座，没有人会加的同志并同志他。希律的心是刚硬的，他应着景象，那你可以称他为无希律。祭司长和文士所说的上帝的话，知道东方的星，那个星在东方的星，他也没有相信和依靠上帝的话语，而是想利用他自己谋取利益，甚至进一步的犯罪。希律知道耶稣是谁，你也能说希律相信耶稣，但要记得魔鬼也相信耶稣了，是不是？希律相信耶稣只会打乱他自己的人生计划，所以二姐说，希律见自己被博学之士愚弄，极其愤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和四境所有的男孩，根据他向博学之士仔细查问到的时间，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他正在执行一项狩猎物，以追踪并杀死耶稣。那这个世界有两个政党，有两个阵营，你要么是在耶稣的阵营中，你要么是在魔鬼的阵营中。你不能一直在一边， 然后另外一只脚踏在另外一边。圣经很清楚，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对上帝有认识，但不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敬拜他，敬拜他自己，从他的臣民那里寻求对他自己的崇拜。除了自己以外，他谁都不愿意去拜。弟兄和姐妹，你要记住，这就是我们从被拯救出来的。我们曾经爱自己，我们曾经为自己而活，我们曾经拜自己。你知道，当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别人吹嘘我们的时候，感觉很好，很棒，每天都很容易陷阱。但要记住，上帝足给谦卑的人。希律知道圣诞节的意义，但感觉到自己的王权被威胁，他不愿意从上帝的话，他不愿意顺从上帝的话，放弃了他。圣诞节的反应，我们也考希律王无神论和虚伪的反应。最后，我们看看 Magi 虔诚敬拜的回应。你知道经文说的博士的说法，但由于 Magi 或 Magi 这个词实际上很难定义，而且可以它可能有多种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就称他们为 Magi 吧。是的，他们长途跋涉寻找男孩耶稣，确实他们以他们服服敬拜他，这个真的是明之举。你可以在 Magi 身上看到上帝来的智慧对世界来说是愚蠢的，但其实 Magi 是聪明的，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他们单单敬拜他。在我们的经文中，我们马上读到 Magi 来到耶路撒冷寻找那生在做犹太人之王的。你注意 Magi 来自哪里了吗？他们来自东方，他们来自巴比伦之地，来自波斯，来自伊拉克和伊朗的地区，就那个。而且这些人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长途跋涉寻找弥赛亚，带来他们最好的礼物并敬拜他。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福音是给万国的，而不是只给一个所谓的特权的人群。上帝成为人，要救赎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王国的人。我们台湾也是在其中。那当 Magi 仰望天空，并看到了上帝指定的星星时，他们得到了上帝的普遍启示。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超自然现象，圣经中没有任何其他的直路之星的这个记载。但是当 Magi 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他们对耶和华美善感到惊奇。在诗篇19篇一节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他们走了1500公里，是蛮远的，才到达这个耶稣所在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没有，也没有高铁，也没有火车，也没有。那时候的人会系上他们的凉鞋，然后开始走路。所以他们一定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那里。那这些 magi 日以继夜的星星，他们看到东方的星星，然后穿越时而险恶的地形，这个非常的，你看那个有石头，有各种各样的野兽等等，他们是走1500公里到达耶稣，因为他们的心里很清楚，他们相信祭司长和文士告诉希律的话。Magi 有上帝的普遍启示，他们也有上帝的特殊启示，上帝的灵与上帝的道工作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就是任何人被耶稣吸引的方式。如果你今天相信主耶稣是你的主和你的救主，那是因为你听到了上帝的话，你听到耶稣基督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你听到他来是为了拯救迷失的羊，你听到他来上自己的子民，而你回应了消息，你为自己的不信而悔改并相信了耶稣基督，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那他们看见那星就非常的欢喜，这就是圣灵的喜乐，他赐给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是无法言喻的喜乐。是的，就是幸福，但这远不只是幸福而已，是祝福或者福分，但是不仅是如此，因为这种喜乐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喜乐。在糟糕的生活环境中，即使我们上帝不愉快的安排，悲伤的护理，如果我们的想法对了，如果我们真正理解圣诞节的真正含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来拯救像你我这样的罪，脱离世界肉体和魔鬼，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和地狱，真的不用受死的惩罚，我们就会有圣灵带来的说不出的喜乐。所以即使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即使我们亲爱的父母生病，然后我们马上回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无法言喻的喜乐。然后第12节中，这些 Magi 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希律可能也要抓到他们，因为他们向小男孩耶稣表示敬意。此外，他们竟然是高层阶级的巴比伦人，还信奉上帝。所以想象一下，即使是他们自己的人，如果知道他们 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寻找耶稣并敬拜他，他们会如何看待他们？说，马太非常的喜乐，找到耶稣并被耶稣找到是一件极其喜乐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在生活中缺乏真正的喜乐，来到耶稣面前，享受圣诞节的恩典。当马太进入屋子里的时候，他们匍匐在地，敬拜小男孩耶稣基督。我想耶稣大约在两岁之间。可是他们不在乎他有多年轻。他们知他是应当被敬拜、尊崇的那一位。他们不仅匍匐在地的敬书，还揭开宝盒，将礼物献给他。圣经说，他们献了适合国王使用的黄金，适合祭司使用的炉香，因为这个炉香是在圣殿中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他们会点的香，以及用于尸体仿佛过程的这个药。马太听说那位生的，他们所崇拜的那一位有会代替他们受苦被钉死，以至于把他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他，而且是这个小男孩耶稣。那今天你献给耶稣什么？你只给他周日的几个小时而已吗？保罗在罗马书12:1提醒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圣，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以敬拜的态度回应都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你要向他献上什么？没错，十一奉献肯定很重要，但你将你的生命、你所有的一切、你的生命一切献给基督，这就是算不了什么。所以马太他透过一神圣的警告来回应上帝，他们完全顺服的引导，从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他们没有停下来质问上帝，他们立刻的顺服上帝的旨意，跟随他。通过他们的例子，上帝呼召你们停止过无意义的生活，为自己而活，你们要开始为耶稣而活。今天就顺服他并跟随他吧。那今天我讲到了对圣诞节的三个回应，也许今天你觉得你不太像这些类型，你可能介于其中几个之间，但你们要记住，耶稣的诞生是上帝预言的应验。某种程度上，整本就都指向耶稣道成肉身，他是应许的牧羊君王，全世界的救主。我恳求你今天开始寻求他，或回到寻求他的这个轨上，永远不会太晚。所以我在今天的经文中，我要鼓励你们，一，寻找基督。当趁耶稣还可以 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圣诞节的意义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赶紧来信耶稣。第二，敬拜耶稣。玛宅敬拜耶稣，他们牺牲了他们所有的一切，时间、他们的家、他们的金钱，他们不远万里，虽然困难重重，只为着找到耶稣。他们带来了配的精美礼物，把耶稣在你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的首位。用你的全心，用你的全意来敬拜他。然后第三，顺服耶稣的主权。今天许多人认为你可以让耶稣当做你的救主，而不是当做你的主宰，那是非常的危险的。如果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那么你必须将你的整个生命都顺服于他的旨意。相信他知道对你的仰望他。所以耶稣的诞生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而生和死，他生下来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死也是为了拯救我们。他会再一次的回到这里来，所以会来拯救我们。大家，我们都要仰望耶稣，信靠耶稣。我们一起祷告。爱我的，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到这世上来，为的是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是可以活得更丰富。天仰望他，让我们每天敬拜他，让我们每天享福在他的主权里面。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